献给你。把晚风献给你，所有光彩只为你。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。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

什么模样，不知你身处他乡，不知你有着怎样的故事， 春去秋来又一别，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。啦啦啦在风里面像白雪一样淹没我的眼，时光流逝多少年，花落人散两分别，想问白云的里面是否有你相思化作满天，曾经沧海变桑田，春去秋来又一别，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，春去秋来又一别，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。 她才十八，你也正值美好年。

角里偷偷的哭泣，我忧郁的你，不许谁懂你。爱是什么？

我还

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是时候，

声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，凝望你沉睡

星辰斑斓的黄昏。

year like days passe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 白山下。 掌声雷动，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。